时间七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0月31号，有群众向记者反映新时代广场的路灯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维护。记者在核实情况以后，把情况反映给大兴区市政市容委，仅仅3个小时，这一问题就迅速得到了解决，损毁的路灯全都更换完毕。 10月1号，礼贤镇一年一度的农历9月15传统庙会欢乐开场。据了解，在3天的时间里，中国评剧院、北京湘云情和北梆子艺术团相继为大家带来经典剧目，包括《卷席筒》《花为媒》《忠报国》《双错遗恨》等等。 近日，大兴警方通过2个多月的侦查，锁定一个流窜大兴、丰台等多地区，利用特制工具进行入室盗窃的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破案10多起，涉案金额20多万元。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10月31号，有群众向记者反映新时代广场的路灯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维护。记者在核实情况以后，把情况反映给大兴区市政市容委，仅仅3个小时的时间，这一问题就迅速得到了解决，损毁路灯全部更换完毕。李先生说，近日他到位于天宫院龙湖时代天街附近的新时代广场用餐，发现广场东南角绿化带内的路灯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十分影响市容。记者随后来到现场，看到总共有6个损坏的路灯灯罩，路灯整体高度大约2米，其中一个灯罩已经断裂为3节，只靠边角粘连着。 李先生告诉记者，还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维护一下，这个断了的灯罩如果遇大风天挺危险的。11月1号上午，记者拨打大兴区市政市容委电话，反映了情况。相关工作人员记录后表示，他们会及时派维修人员对损坏的灯罩和灯管进行维修更换。路灯应该是人为损坏的。当天下午，记者再次来到这里，发现破损的6盏路灯已经全部更新了。 本台消息。10月1号，礼贤镇一年一度的农历9月15传统庙会欢乐开场。据了解，在3天的时间里，中国评剧院、北京湘云情和北梆子艺术团相继为大家带来经典剧目，包括《卷席筒》《花为媒》《忠报国》《双错遗恨》等等。 为了方便戏迷看戏，庙会分别在王庄村、田营村、黎明村3个村的多功能厅进行演出。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享，满足各村群众就近看戏的需要，让古镇礼贤的文化工作回归民俗，扎根百姓。同时，庙会期间还为本地区民间剧团提供了展示的舞台。紫各庄村和西夹河村的评剧团，西里河村和西白团村的施富贤剧团，小马房村的河北梆子剧团纷纷登台献艺。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警方通过2个多月的侦查，锁定一个流窜大兴、丰台等多地区，利用特制工具进行入室盗窃的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破案10多起，涉案金额20多万元。 今年八月以来，大兴警方陆续接到几起技术开锁入室盗窃警情，民警通过对作案时间手段进行综合分析，发现这伙盗贼一般选择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一点期间，大多数人出门上班或者老人出门买菜这个时间段伺机作案。警方通过调取案发几个小区内的监控探头，发现每当有案件发生时，一辆银灰色别克车就会出现在小区里，而且都有一名男子肩背黑色书包进入案发地单元门，另一名同伙在车上望风，行迹十分可疑。 经对车辆信息进行筛查，民警发现嫌疑人使用的是伪造的车辆号牌，而且这两名嫌疑人有着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作案时如果遇到监控探头，会利用衣物进行有意的遮挡，车膜贴得非常深，让人根本看不清车内的情况，而且还会经常更换假车牌，给侦查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但是细心的侦查员根据嫌疑车的活动规律，在滚滚的车流中还是找到了嫌疑人的车。十月二十号上午，民警跟随嫌疑车辆到达西红门某小区，发现二人准备故技重施。正当嫌疑人陈某潜入一户居民家中伺机作案时，民警果断出击，人赃并获，当场起获嫌疑人陈某刚刚得手的70,000多元现金和贵重首饰。 经询问，嫌疑人陈某二人交代，他们在寻找作案目标时，一般选择用 A 级防盗一字锁的住户下手，利用特制的作案工具可以轻松将门锁打开，同时还不破坏锁芯内部结构，以防事主察觉。目前陈某二人因为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在此，大兴警方也提示广大市民，还在使用 A 级一字锁的住户尽量更换防盗系数更高、安全性更可靠的 B 级或者 C 级防盗锁，让不法分子没有可乘之机。 本台消息，十月二十七号下午17点到18点，金华里社区志愿者参加了文明交通我先行志愿者执勤活动。执勤过程中，交通信号灯发生故障，不能正常工作。金华里志愿者第一时间拿出手机拨打122交通故障电话进行报修，向交警部门说明情况。当时正赶上下班的高峰时段，不到十分钟，清源路口的十字路口就已经拥堵不堪了。正在与行人共同等待交通警察到来的志愿者们自发开始帮助疏通过往车辆，加大力度维持交通秩序。交警很快到达现场，经过简单的交流，志愿者们开始配合交警疏通车辆。 各位志愿者身穿蓝色志愿者马甲，佩戴红色绶带，手持文明交通小旗，协助交警维持现场交通秩序。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清源路口拥堵的车辆已经被疏通完毕，在交警的指挥下有序行驶。在这时，交通信号灯也已经维修完成，恢复正常工作。此时虽然已经超过下岗时间半个多小时，但是志愿者们却没有怨言，大家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本台消息，十月三十号上午，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将两面锦旗交到长子营镇负责人的手中，上面写着“执政为民，心系航天”。感谢镇党委政府在危急关头伸出援助之手，及时发现并处理了一根被撞坏的高压线，避免了危险事故的发生，保障了地区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据了解，十月十八号晚上，长子营镇政府值班室接到电话，说崖路谷植物园南门104国道一根高压电线杆被车撞坏了。代班领导立即组织人员，阳路谷义务消防队人员等人赶到现场进行紧急救援。 到达现场以后，大家对现场秩序进行维护，封锁周边道路。经过电管站人员现场核查后，发现电线杆高压线属于航空部门。电管站人员简单处理后，立即联系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人员进行处置。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人员到达现场后，利用吊车将电线杆放倒，对高压线进行处理。机关当日值班人员继续在外围进行秩序维护。 10月19号凌晨1点处置完毕，恢复现场交通。 本台消息，11月1号，大兴记忆历史文化讲座走进社区，以大兴人讲大兴事的方式为基层群众讲授永定河文化。本场讲座由倪琴老师主讲，倪琴老师是我区知名作家，永定河文化资深研究者，写有《弯弯的永定河》《浑河沿的子孙》等多部著作。讲座中，他通过一个个发生在永定河畔的历史故事，讲述了永定河与大兴的不解之缘以及前世今生。这次系列讲座也是大兴记忆读史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大兴区图书馆还将继续加大对大兴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保存和利用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大兴历史文化。 本台消息，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食堂推出的售价减6元、镶嵌着红枣、可以将餐盘装满的超级大馒头走红网络。记者从人大西区食堂主任苏世玉处了解到，大馒头实际上是山东枣馒头，推出大馒头的初衷就是为了让更多学生爱上吃食堂。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食堂推出一款巨型馒头走红网络。日前，记者在人民大学西区食堂主食品种展销柜台上看到了网红馒头，仅仅几分钟就有多人来询问购买大馒头。一名正在购买的女士告诉记者，馒头挺大的，一个人肯定吃不完，我和5个朋友买一个一起吃。以前食堂也有卖大馒头，但是因为觉得一个人吃不完，所以就没有买。这两天看到大馒头在网上走红，他就和朋友特意买来品尝。一名前来购买大馒头的女老师告诉记者，这么大的馒头自己肯定吃不完，买回家是为了和家人一起吃。馒头很软，像面包一样，感觉比普通馒头好吃，上面的枣也很甜，孩子特别喜欢吃。 据西区食堂一名师傅介绍，大馒头是在去年11月份推出的，每天的售卖时间为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下午4点30分到晚上7点。大馒头刚刚推出时，只有个别学生拍照，但是买的人不多。后来买的人才开始变多，尤其是最近几天，食堂每次大约做20个大馒头，其中有的是师生提前预定好的，没有预定的就摆在柜台上卖。现在食堂的大馒头特别火爆，基本上不到12点，馒头就能卖光。中国人民大学西区食堂主任苏世玉告诉记者，这种大馒头与普通的馒头用机器制作不同，只能手工制作。一个大馒头大约4斤，相当6-7个普通的馒头，整个制作完成需要1个多小时。而当初推出大馒头的想法，是因为他和朋友们在一次聊天的过程中说起了小时候过年才能吃到的大馒头。他当时就想，山东枣馒头因为口感好，老少皆宜，要不就在食堂也推出这种馒头，换换花样，让更多的学生能因为花样翻新爱上吃食堂。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先生毕生追求的教育真理，热爱每一个孩子学生是陶行知先生的人生格言。陶先生说，真的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就我很喜欢陶先生 说爱学生是老师人格的灵魂，也是师德的核心。他尊重孩子，信任孩子，理解孩子，宽容孩子。他就是大兴七幼的幼儿教师刘洪波。选择幼师是刘洪波的梦想，可当他真正走上幼师这个岗位，才发现幼儿园的工作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轻松。 就是觉得可能比较喜欢孩子，然后就选择了幼师。嗯，因为我就想，和孩子们一起游戏呀，一起生活，我觉得很开心。幼儿园老师说实话真的很辛苦，我 我是进入到这个，就来到七幼之后，我真的走上这个幼儿教育这个工作之后，觉得哇，幼儿园老师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和孩子们在一起真的是很开心，但是就是幼儿园老师有很多琐碎的事儿要去做，我们每天都要那个带孩子，带完孩子还要备课写教案，然后还要写论文，然后还要和孩子们一起做那种环境创设，就觉得哇，我真的没想到工作之前我觉得和孩子一块儿就是天天唱唱歌跳跳舞，然后教他们一些那个活动，然后让孩子有一定发展，没想到然后一上了班，哇，原来有这么多工作要做，然后就觉得当时也挺不适应的，就觉得很辛苦。 刘老师告诉记者，选择当幼儿老师，责任心很重要，爱心、耐心缺一不可。虽然辛苦，但是幼儿教育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工作。刚入园的孩子们都不爱说话，但是经过刘老师的培养，这些孩子不仅愿意表现自己、展现自己，而且每天见到刘老师都跟他特别亲。 孩子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不爱跟你说话，然后可能常规也不好，也不能融入集体生活，但是在经过你的一段培养之后，你就觉得孩子，哎呀，开始在幼儿园愿意大胆表现自己、展现自己，然后每天抱着你啊，刘老师，我跟你说一个秘密，然后就觉得跟你特别亲特别亲的时候，就觉得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 对于那些有分离焦虑症的孩子，刘老师也有自己的办法。 孩子刚开始来的时候，他分离焦虑就是对这种集体和这种小社会，他迈入幼儿园其实是一个小社会，他有一种恐惧，而且离开自己的亲人了，就离开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会进到一个新的环境，他会有这个恐惧。所以我那阵儿用，就是每天都会给孩子一个爱的抱抱，是为了安抚孩子这种情绪，然后让他们也慢慢的依赖上我，就是把我来到幼儿园能拿我一样，就是当成亲人一样，有什么事儿就愿意和我一起说一说。因为我觉得就是肢体上的这种语言就更能给孩子心灵上的这种安抚，所以我就会平时多抱一抱孩子，然后遇到就是孩子就是遇到困难呀，不愿意表达呀，我就多会抱一抱他们，鼓励他们。 2015年，大兴七幼成立了七彩梦义工团，为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捐赠生活学习用品。刘老师班里的孩子看到藏区的小朋友收到了他们寄的物品，高兴极了。 大概在6月份时候吧，园长，因为园长和这个甘南就是一直是拉手员，我们之前也给他们就是做过这种捐赠，就是捐床、捐图书、捐玩具，收集好多这种社会的力量，还有我们就是总员那边孩子家长的力量，就是收集了好些这种东西给他们寄过去。寄过去之后，就我们班的孩子可能给他看了好多他们那边孩子的那种照片还有生活，所以在咱们这边孩子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小朋友可能生活的没有我好，然后他们就会也有这种爱心，所以就也通过这种捐赠去培养他们这种对社会的关心。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把东西寄过去之后，那边的就是曲奥乡的那个园长给我们园长发过来好多就是孩子收到礼物时候的照片，然后我就给我们班孩子看，我班孩子当时就，哎呀，他们收到我们的礼物了，哎呀，谁谁拿到我的玩具了，就觉得特别开心。 天气转凉了，刘老师和孩子们一起种的香菜熟了。这些天孩子们一直都在惦记着甘南藏区的小朋友，刘老师就带着这些孩子将香菜卖掉，用卖香菜的钱给甘南的小朋友买礼物。 大概11月份吧，10月底，我们那边，我们总员那边有种植，然后我们班孩子种了好多香菜，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咱们该收香菜了，那这些香菜怎么办呀？然后他们想到的就是我们把香菜卖了，然后卖了的钱可以给那个甘南那边的孩子们买礼物，然后给他们送过去。然后我觉得，哎呦，他们真好，我就觉得我孩子特别好，就一直在惦记着远方的这些好朋友。然后后来我们就一块儿收香菜，其实特别冷，但是孩子就是十月底的时候已经特别冻手了，但是孩子们就特别高兴去拔那个香菜，然后拔完了之后我们就回班打捆儿， 打好捆儿，然后就一块儿商量什么样的捆儿，什么样的香菜卖贵一点，什么样的香菜卖便宜点。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孩子是有很多发展的，他有数方面的发展，然后在打捆方面可能都有很多发展。我们打好捆之后就商量价钱，然后就分成了三堆，就是1块的、3块的、5块的。然后第二天早晨来的时候，我们就在幼儿园大门口就摆了一排桌子，然后把自己弄好的香菜就都摆出去了。然后我们孩子早晨就来得特别早，然后我觉得他们这种任务意识特别强，然后来得可早了。然后大家就一起在那儿，他们还编那种卖香菜的歌，就是儿歌，卖香菜给甘南的小朋友捐款啦，然后就从那儿吆喝。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在吸引客人，然后也是用自己可能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一些方法，或者说在去一些经验，比如说在电视上学的一些经验，然后他们就去吸引这些客人来买他的香菜。然后好多家长就过来特别为难他们，说啊，我这儿有5块钱，我想买一个3块钱的香菜，你要找我多少钱。然后我们孩子就提前，其实我提前就跟他们就在这方面就教过他们怎么使用这个钱，就是我们认识了1块、5块还有10块，然后在这个加减法方面就是稍微渗透了一下给他们。算得很快的小朋友就会说啊，你买我3块钱香菜，我要找你2块。但是也有一些小朋友会慢慢算，但我觉得这都是他们的学习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并不重要。然后那个卖了好多香菜之后，我们就数了一下钱，大概卖了100多，我有点记不清了，大概好像是130多吧。然后当时我们在大厅这边还有这种就是在接收这个就是孩子们和家长们捐来的这种物品，就是图书什么的，就是想给甘南那边去捐过去。然后我们孩子卖完了那个钱，就拿着特别开心，就捐就给那个义工团的爸爸妈妈，然后说阿姨，您能帮我们把钱一起捐给甘南的小朋友吗？然后就觉得孩子们在这个时候特别开心，我觉得他们特别满足，就而且觉得自己能帮助到别人，自己也奉献了一种力量。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采写的以心换心以爱博爱大兴汽油教师刘洪波的专访。2016年6月，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在赵旭莹园长的支持下，刘洪波老师一行五人来到了甘南。尽管甘南路途遥远，又有轻微的高原反应，但是他们的心里却对甘南藏区的孩子们充满了期待。 第二年就是2016年6月份，园长就说那个想去甘南这边进行支教，然后我就一听，我觉得我特别想去，支教，然后我就赶紧跟园长报名。我说园长，我也想去甘南那边，就是去教小朋友，去看看那边的小朋友。然后后来园长说行，然后大概在7月份，然后去那边给那边的孩子做支教。去的时候一开始还不是特别适应，因为他们那边是高原，然后就去他们那边的时候觉得哎呦有点不舒服，身体上有点不舒服，然后头也有点疼。但是一说去那边见那边的孩子还是挺开心的。到那边之后，那个叫小马校长就带着几个孩子过来给我们那个献哈达，就给我们带上那个哈达，然后我们就开始组织这种给孩子捐赠礼物，然后这么一个小仪式。等到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正式的去教孩子，就是教孩子玩体育游戏。然后他们那边孩子其实体能发展的还挺好的，因为他们那边可能就是父母可能管孩子不是特别多，所以孩子经常会在外面和其他小朋友一块玩，然后所以他们那边孩子体能发展的还挺好的。然后教他们做那种操，其实他们那边没有播放器，就跟那个小马校长聊了之后就没有音乐播放器，然后他们就说那个孩子没做过这种操，然后就教他们做操，孩子就在下边觉得特别认真，然后跟你做的时候那小眼睛特别专注的看着你，然后动作也就是跟你一起模仿。我就觉得真的是应该去那儿，真的是应该去那儿和孩子们一起多玩玩，然后多教教他们，然后还和他们一块坐风车。刚开始他们可能没有大头针，没有这种 特别鲜艳好看的纸什么的，我们都是自己带过去的。我觉得孩子特别认真，虽然动手能力不是特别强，但是他们就特别乐意向你去学习。然后和孩子们做完之后，就带着孩子们出去一起玩这个风车，哎呦，可开心了他们。 刘老师把希望、微笑、关爱、热忱、祝福带给了甘南藏区的孩子们。刘老师告诉记者，支教的经历让他快乐又难忘。2016年9月，大兴七幼春天园在天宫院开园了。刘老师作为大兴七幼的骨干教师，来到这里负责春天园的环境创设、教育教学等相关工作。与此同时，刘老师还管理指导新来的老师如何引导孩子、培养孩子，让他们能更好地和孩子相处。 像去年我们这边因为也是新开园，然后也会涉及到有好多新的老师，然后他们刚带孩子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经验。这个时候去年我们开了3个小班，然后就有一个老师呢，他就是面临到小班孩子刚开始来园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培养孩子。孩子从家是一个状态，他来到幼儿园又是另外的一个状态，而且他要融入集体生活。在这种集体生活中，小班孩子刚开始是先去培养他的常规，就是捋他在幼儿园，我们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喝水，什么时候玩玩具，什么时候上课。然后但是老师呢就不能去更好的用小班的这种教育教学方法去引导孩子，所以他就比较急。然后那我就可能会更多的要去关注他们班，然后去指导他怎么样和孩子们说话，和小班的孩子说话，然后怎么样就是用游戏的方式然后鼓励孩子。 8年的时间，刘老师在班级管理方面越来越有经验。为了给孩子提供健康丰富的学习生活环境，他加班加点的调整区域活动材料、环境创设等，把更好的想法落成现实。 课题我们这边就是老师自己申请，可以根据原本课程申。然后我呢是在那边的时候，在总园的时候申了一个在户外活动中就是培养孩子这种探究能力方面的一个课题。然后是因为就是孩子其实在他喜欢分散游戏，然后因为在分散游戏中他们是自由的去玩，然后在这种自主的去游戏中，孩子就有很多发现。然后他可能会把这个，可能我们放了很多积木，他们就是一开始会摆积木，但是他们之后会探索出很多不同的玩法，就是我可以搭个房子在里边过生日，或者就这种方法。我觉得孩子在户外的这种自主活动中有很多就是探究方面的能力，然后所以我写了这样一个课题。然后其实也一直就是在研究，然后后来来了分园之后，我们分园这边其实一开始开的是这种儿童剧，这边孩子就是自然生活让他们自信成长想，然后后来就是建立孩子这种喜欢阅读，老师们都会和他看很多这种绘本呀、图画书呀，就是这种书。孩子们感兴趣的会带孩子们编一些，根据图画书编一些儿童剧表演。然后我觉得这些方面就是很能建立孩子这种社会情况方面的发展。然后所以来到这个分园之后，我又申请了一个就是在绘本阅读中培养小班孩子这种社会交往能力。因为小班孩子刚开始来园可能自我意识比较强，和其他小朋友合作或者游戏他这种能力还没有到这儿，所以我觉得可以逐渐去慢慢的培养他。然后我就申了这样一个课题，然后也是在和老师一起就是进行研究。 做一名优秀教师是刘洪波老师一生的追求。他说，教师不仅是学生知识的传授者，人类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更是道德的引导者，思想的启迪者，理想信念的塑造者。他会用心关爱每个孩子的生活，用爱铸就每个孩子快乐的成长。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吴新浩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平安车险时刻为您保障， 开车上班有极速查勘， 自驾旅行有免费救援， 你没时间理赔维修，平安全。